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，是你给我一片天，

是我只愿在说梦，那都是我做了太多梦。 Yeah.

向我召唤，哪怕只有痛苦作伴，也要勇往直前。我想在那里最蓝的大海扬帆，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归还。失败后郁郁寡欢，那是懦夫的表现。只要一息尚存情，握紧双拳。

笑相对共享，翩翩起舞共唱，与你相衬真欢畅，痛痛快快真一流，你嘅爱意我心消瘦，千金一刻响春梦，共度十世都不够。Baby， 今宵相对共享，翩翩起舞共唱，春风吹进罗帐。Baby， 今宵相对共享，翩翩起舞共唱，与你相衬真欢畅。